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43章，看房子。林芝做好饭菜后率先走了出去，外面一片漆黑，厨房却是灯火通明的。合上房门，李琴叔有些享受这样的独处的时光。他慢吞吞地把该洗的碗刷完了，听到外面传来阵阵的惊呼声，估计这些人是开始吃饭了，不过他也没着急，继续收拾起橱柜了。过了会儿，门被人给推开了，云逸探出个脑袋。 别忙了，先吃饭。 哦，你们先吃，我马上就出来。 云逸应了一声，脑袋又缩了回去。李琴叔其实不适应这样过分吵闹的环境，所以能躲一时是一时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门咯吱一声再度被推开。 就来。 李琴叔头也不回就说道，可这次进来的人没说话。他手里动作停顿了一瞬，扭头看了一眼，只见袁子峰双手环胸靠在门上，顿了顿才道，哎，你收拾这么干净干嘛呀？ 给人家弄脏了，总要收拾收拾。 得了吧。袁子峰凑上前去，一屁股坐在李琴叔刚刚收拾过的琉璃台上。不干不净吃了没必要，你哪是想收拾，分明是不想出去。 你倒是很了解我。 李琴叔没滋没味地说道，意味不明，然后扫了眼他屁股下面。 是的。 我知道。袁子峰刚一坐上去就察觉到屁股下面还是湿的了，不过为了不打断自己帅气的说话啊，他置之不理。你不喜欢怎么还跑来参加这种活动啊？在家待着不挺好的吗？ 人活在世上总需要一点社交活动吗？ 袁子峰瞪着眼看着他好半晌才说道，所以啊，你应该是独居动物。 对啊。 哼。李琴叔似笑非笑地看着对方， 而且是那种不喜欢被人打扰的独居动物。 袁子峰被他绕进去，脑子琢磨了许久才缓过来，猛地一拍琉璃台。李琴叔，你骗我。 怎么骗你了？ 你是独居动物，笑掉谁的大牙呀？你要真是独居动物，你一个人过一辈子不挺好的吗？跟林芝牵扯什么呀？ 所以呢，我是什么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啊？ 你这人情绪化挺严重啊。袁子峰凑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腕。我就跟你开个玩笑，你生什么气啊？你 没生气。行了，走吧，再不出去别人以为我闷在里面干什么呢。 干什么呀？李琴叔瞪他一眼，步伐加快，一把把门给拉开。袁子峰本来还想继续纠结这个问题，奈何在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再开口，只能默默地把话题咽下去了。李琴叔顺势坐在林芝的身边，袁子峰在原地顿了几秒，无奈地选了个边角的位置坐下。这滋味太不爽了，他就连上去把李琴叔拽开的资格都没有。李琴叔刚一坐下，林芝就往他身边挤了挤，俩人靠得极近，说话时候脑袋几乎挨着。 袁子峰又进去烦你了。 嗯，也不算是烦，就多说了几句话而已。他还是小孩子嘛，就这性格。 你把他当小孩子，他可没拿你当长辈。 李琴叔不是很想跟林芝聊这话题，也就没搭茬。一堆人坐在一起吃饭，边吃边聊，李琴叔不太积极，反倒是林芝有点如鱼得水的意思。他这个人别看表面温润， 其实挺会说，也挺能说的。饭吃到一半，李琴叔手机响了。一看手机屏幕上的来电显示，李琴叔眉头急不可察地皱了一瞬。坐在一边的林芝飞快扫了一眼，眉头微挑。 我去接个电话。 电话是厉于锦打过来的。李琴叔没想到居然还能再接到厉于锦的电话。本以为俩人说清楚之后就应该是桥归桥路归路了。他走到落地窗旁边，面对着外面的高楼大厦，摁下了接通键。 有什么事吗？ 厉于锦的声音很快从那边传过来。 我今天出院。 哦，对，我都忘了今天是你出院的日子。 没一个人来接我。 李玉锦低笑了一声，说不清楚是在自嘲还是什么。 你居然也忘了，我心里还挺失落的。 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一朋友生日，我这正参加 party 呢。你回家了吗？需不需要我来接你啊？ 有点麻烦，我目前名下的房产全都被李家掌控着，没地方可以去。 李琴叔一愣，万没想到厉于锦居然还有这样的一天，下意识地开口道：“ 袁家呢？” 袁叔倒是让我去他们家住，不过我不想牵连袁家，所以不是很愿意过去。当然，我给你打电话也不是想住你家，毕竟也怕牵连到你。我是因为没有租房经验，所以想麻烦你有时间带我去看看房子。 租房？ 李琴叔觉得自己受到的震惊程度远不止于此，他吸了口气，用手捏住窗帘上的穗子，这才开口道：“ 你打算租房？你没逗我吧？”“ 逗你干嘛？这是目前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了，最好是今天晚上就能住进去的，不然我晚上就得露宿街头了。” 李琴叔有点犹豫，扯了扯穗子后下了决心：“ 行，那我跟我朋友说一声，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现在过去找你去看房子。” 李琴叔跟厉于锦道了别，把电话挂断，刚一转身就被身后的人吓得猛退了一步。 啊，林芝， 刚来，不过也听到点东西，你朋友要租房？ 对，唉，我现在得过去帮他找房子，抱歉。 没事，我想说正好呢，我认识一朋友，最近出国了，拜托我帮忙把他的房子租出去。不过户型不大，两室一厅。你朋友如果可以接受的话，现在就能去看房子搬进去。 真的？那我现在跟他联系联系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